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徐老师，还有咱们的刘芳大小姐啊。今天呢，这个把作为新闻主播的刘芳请来现场，是因为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新闻报道也经常有假的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的假新闻， 美国矿难是吧？ 哎， 美国矿难是假新闻吗？ 你说有什么假新闻呢？现在？ 我不知道啊，这要问刘芳了。 假了，现在已经真了。希望现在大家就是说，现在应该是真的了。虽然是一个噩耗，但是现在应该已经真的了。其实假新闻啊、只能假，一般来说也假不了太长时间嘛。然后假一两天，基本上马上也就会被揭发了。 假新闻稍微久一点就变历史了，历史是有很多假新闻造成的。 对对，这个，但是你既然说到美国呀，我觉得这个咱们毕竟也得想到啊，新年已经来到了。是吧，都来到好几天了。这咱们你看刘芳穿的也是很有这个贺年的气象啊。 天气比较冷，寒流。 主要香港比较冷。 对对对，就显示香港终于也凉下来了哈、徐老师这样的人都穿上毛衣了啊。 这两天都是低温警告， 对 不对？ 而且服装师给我找的毛衣热的我快说不出话来了。好，我觉得咱们既然说到美国时代广场啊，大 party 啊，怎么迎接元旦这个到来啊、是吧？ 就一个什么苹果掉下来、 对呀、咱们就说嘛，这个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儿、我们节目呢就借用一下时代广场的这个新年，咱们来造造势啊，让我们想想美国现在的情形。 在纽约时代广场，市长布伦伯格及多位嘉宾主持倒数仪式后，以友谊为主题的水晶灯球徐徐降下。2006年的灯饰在绚烂的烟火中亮起，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现场充满喜庆气氛，有人欢呼喝彩，有人拥吻庆祝，也有人当众求婚。 Will you marry me, Ben? Yes. 哎呀，你看徐老师，这当众求婚，其实有这个研究统计啊，这种求婚当场同意哈，这种婚姻的这个成活率啊极低。 或者可能有的人会当场说，当着太多的人的面子同意了，然后就决定了，然后可能不好意思， 然后事后就说没那假的。 所以说假，而且刚才你看这个纽约市长啊，叫什么？ 布伦伯格。 那我前一阵最近美国确实老出事儿，我就发现一个是这个公交那个大罢工， 纽约公交车罢工。 对， 罢工的时候我还注意到说这个纽约市长，他平常坐惯地铁上班，就说人家这么大一市长，我还想他就坐平常坐地铁上班啊。说现在这市长也没办法了，步行在拥挤的人流当中去他的办公室。 其实他可能不是因为没有车，可能是因为美国纽约这个市作为开车来说呢，可能堵的时间要比较长，所以他可能选择一个比较高效率的做法。他并不是说因为没有车，我这么想。 东京也是这样。世界上很多大城市呢，它因为私家车多了以后呢，那个交通没法保证，所以很多大老板他上班他都得坐火车，他用火车来保证，只有这个是最准点的。所以这个现代化的经验嘛，所以说汽车社会不能在大都市实现的。北京现在200万辆车，四环都堵得一塌糊涂。就其实世界上的教训就是说，你不能靠拥有量可以非常高，使用量不能这么高。 而且不一定是城市，我觉得可能人多的地方，人口密集的地方，使用车或者用公路本身就不是合效率的。像是中国其实就不应该走这样。 还有像刚才那个时代广场啊，你去过那边吧？那其实根本不像广场，那就是一街口。那我们的广场概念是天安门广场，对不对？ 咱们的 红场那种。那时代广场，我跑那里找半天，我就然后我问人家 ，Where's Times Square？ 他们说 This is， 对， 这不就街口吗？ 没错。其实纽约时代广场它就是个三岔口， 对， 就是咱们的京剧那个三岔口啊， 这一三岔口，然后就很多人就是买百老汇的歌剧票，在中间那个亭子上买票，那个排队就把那个街口就堵得差不多了，对不对？ 哎呦，我那天在天安门广场冒着嗖嗖的冷风，我这个巡礼走了一圈啊，哇，我还找呢，我说那个厕所呢？ 就是那个说发现那个强力补啊，那个 你还想走孙英杰的道路？ 不对，我就想找找他说的那个天安门广场厕所是哪个厕所？ 这文涛拍案。 其实天安门广场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啊，对吧？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他冬天的时候去北京，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结果去了以后冷风刺骨啊，他没有试过那么冷嘛，到处想看我哪里可以躲风，结果广场一个地方躲风的都没有。 而且 我有一次好多年没去北京，然后就去机场的路上，我跟出租车司机说带我到天安门广场转一圈，然后他看着我就像看神经病一样，但是还是带我转了一圈，反正付车费嘛。 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咱们就讲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外国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啊，像你们刚才也在谈，像就你一开始说的这种矿难呢、啊、这次美国这个矿难，你知道刚开始出的时候，我就听见有的那个新闻主编讲，就说哎，这事儿要好好报道报道，咱们中国那么多矿难哈， 对， 美国这个人家肯定是有示范作用的，这家每一步肯定比咱们先进出200年去，对吧？把这个美国矿难报道好了，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 借鉴作用、 参照、示范。后来呢，就是在一天之内听到，好家伙，12个矿工， 就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就出来，就说这个新闻是假的。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忙着做直播呢， 说救出来了是吧？ 说没有说救出来，说这个12个人发现了，他们还是活着，而且是说呢，那个探测机已经看到下面了，12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举起来一个大拇指，就说 I'm OK 这样的意思。我们的记者都有讲啊，说 I'm OK。后来 看见人了吗？ 对，后来就人家就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只是当地传出来的一个传闻， 可能是下去救援。原的消防队员说 I'm OK 吧， 那我不知道。然后反正呢，所有的这个媒体一下子就全部都引用，变成了所有的人都需要变成一个直播。然后我们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看美国还就是好，科技先进就是牛，41个小时被困井下都能够发生奇迹，能把它救出来，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示作用。结果3-4个小时之后就说，这12个人其实呢救上来是死的，没有活，其中有一个人也是重伤昏迷状态。结果就大家就觉得说，你看白高兴了一场。 外国也有狮子啊，所以我们有也没什么。 实际上是这个假新闻呢、把这个中国给警示了一下。假新闻咱也不少嘛，但是美国这假新闻篓子捅得大。你还别说，就说一个小就是几个小时之内，这个消息就变过来了。但是问题在于，对于人家那个家属来说，这家伙就呼腾一下啊！你想，这一听到消息说，哎呀，我家里人活着回来了。这到最后又发现还是给死了，你说这个家里人这个心理是什么个？ 不过你说警示作用吧，也还是有，就是说这一单事情发生以后，他们对于这些家属的这种连贯的报道啊，以及他们的心情，大家关心他们的心情啊，等等等等。相比之下，我们这边做的是对不对？相对来说，我们怕这个家属的反应，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我看到几个反过来的新闻嘛，我们都可以做对照嘛。 而且我觉得事故肯定是要发生的嘛，就是它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可能多一点，发达国家可能少一点，但是关键的就是说可能大家是尽了力了去让这个事故尽量把它减到最少，因为天灾人祸总归是会有的，你只要是尽了力把它减到最少，问心无愧。 美国以前也很多的，你要是回到100年前，他一死就死是200-300人，对不对啊？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减下来的。所以你说的对，中国是不讲意识形态，就是它技术上有些哪些，法律上有哪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学一学。不过我最近有一次讲座，我碰到一个干部，他好像是在这方面，他说其实中国的矿难的情况哈，他说因为我说其实中国矿难一直有，只是现在新闻开放了报道，所以大家现在变得很触目惊心，好像很多。结果他跟我补充了一番内行话，我觉得他这个是内行话。他说呢，你讲的对，是一直有，但现在还是有点增加，但是以前也不是不报。他说以前呢，因为所有的矿都是国营的，所以呢他不到社会上报，但是他们有内部通报，就所有的矿里边的这些领导也好，职工也好，他们都会知道你安源有一个什么事情了啊，那辽宁他们也会知道，他们会有个内部的通报，但是不会在外面借。但是数量呢，但是现在还是增加了。他说这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原来都是国营的，他都是控制，找原因都很好找，现在呢相当部分是私营的，有甚至于是根本没登记的那些小矿，那种出事情就特别冤，就是说你到时候连规章制度他根本不归你管，你知道。所以我那天听那个干部讲这番话，我觉得他蛮 怎么来说，他的心情蛮复杂的，因为他可能一辈子在这里边工作，他又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但是他又不愿意现在人产生一个误解，好像中国突然一下子做出来很多矿难，他也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 哎，刘芳，你觉得这次美国发生这个矿难哈，你在一直这个跟踪报道当中，有什么你自己觉得印象深的事儿跟我们说说？ 我想其实可能印象深不是说他最后闹出来这样大的一宗假新闻，大家为他们空高兴的一场。其实我当时一开始呢，就说在爆出来说这十二个人存活之前呢，大家基本上对他们寄予也不是特别大的希望，大家就觉得说这十二个人多半也是凶多吉少的。但我可能呢，就说大概包括我们所有的新闻主播在内，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说他们还是一直都有一线的希望，因为他们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带了氧气瓶下去。嗯哼哼哼，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说 他们自己的救生有一定的救生能力， 对，他们就是你永远在救的过程当中你存有一线的希望，就是说知道这十二个人真的有可能真的就是可以活下来。 还说什么弄了一个帘布把什么什么那个气挡住啊，什么躲在一个角落里， 就是说他可能听到爆炸一声之后，这十二个人就可以马上先带上氧气，然后逃到一个通风处比较空气多的地方，然后去等待着救援。这个就是他们后来之前一直找，他们不是一开始先找到了一个死去的人吗？那个死的人呢，就是在升降机里面，可能一爆炸完了以后就困在那里死了，所以那个人先被找到。然后记者就说呢，其实找到了那个死的人的尸体之后呢，并不代表着另外这十二个人希望就更加渺茫了，相反代表着另外一个十二个人更有希望了，因为知道那十二个人都已经跑到一个可以通风的地方等着他们救。 估计啊，那个记者大概就是听见这种充满希望的话了，所以就当成新闻给报了。现在这个都是一开始说报了假新闻，说这十几个人活了嘛，然后说追查责任，追查到哪儿？说是美联社，美联社最早说的。然后美联社说，我在头一段说的是什么呢？说有一个矿工家属和他在场的，他采访了一个什么主管，跟他说十三个人都救出来了，然后哗他就报出去了，报出去，然后说全美国一半的媒体都跟着报，说是救活了嘛。 嗯，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刚才看到啊，就是说这些矿工，你跟他讲，他是属于在下边有氧气的，有氧气的，那就是说呀，是在清醒的情况下死去的。死之前呢，好多人还留了这个遗言呢、遗书啊，在这个遗书啊，都挺有意思。你看啊，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想到他的家里人要看到他的这个遗言的时候哈，共同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是在没有痛苦当中死去的，我走得平安。你看，他像是一个五十一岁的死难矿工就写说，告诉大家，我将能够从另一个世界看到他们，这也不坏。我只是准备睡觉，我爱你。你看，一般其他的遇难者都留下相似的遗言，说你父亲并没有受苦，因为不少就是死于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嘛，就跟煤气中毒似的，就据说死的时候是安详的，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但是这个情况好像是能安慰家人的这么一个信息。 但其实911的时候，很多人停在上面那一段的人也当时就是拿着手机给自己的家里人打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话。我觉得那种死法可能和这些煤矿矿工的死法有很大的区别，就它可能是一种被火烧啊，可能是更加痛苦，但是其实当时911很多人给家里打电话说出来的话，其实也都跟这个大同小异的。 没错，我也是这样，这个人同此心呢、我就是说我，你看我活的是特别小心的人，因为那个凤凰卫视他老让我出差啊，坐飞机啊，很不安全呢、对吗？ 你写遗嘱这个， 当然咱们公司非常好，自从这个刘海热事件之后，就是好像给我们员工啊出差啊都是花钱给我们买保险啊哈。世界上像这样重视员工安全的单位不多呀。 你那种one life one love 的条子留了多少啊？ 不是、 到时候他们对簿公堂你怎么办？ 这就是我活的小心之处。就是说，哎，我写遗嘱，这都难说呀，都难说呀，对吧？你虽然说留下那么一点可怜的遗产，但是交代清楚，给就是你要出了什么意外，不给别人留麻烦嘛。但是你看哈，那就本来以为一分钟就写完了嘛，那天我正准备去坐飞机了，唰唰一写，可是后来啊，你一写，你才发现呢，它不光是个财产的问题，你一下子就想到，假如是真的呢，你就想到你的家里人呢，要是看到了，他是什么心情呢？哎，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在第一段 先写上一段，设想一下自己要真有了什么意外，就告诉他，你们放心，我是笑着走的，我这边含笑九泉，一生无憾什么的，不要为我哀伤，你们应该为我欢笑。对，就因为你啊，真要写遗嘱的时候，你就会想，假如你真出了事儿，那你的家里人看到，如果就是个冷冰冰的，没点人情味儿，就冷冰冰的哈，这五百块钱给他，这五百块钱给他，这玩意儿有点，是吧？你这么诡秘的看着我干什么？ 我不敢想自己写遗嘱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你有试过？你有想过吗？ 我倒是在设想中国的矿难的工人在下面爆炸以后，当他们临去的时候，如果他还有意识，如果他还能留下一句话，他会说什么？假如你现在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我不知道有没有部门挖掘出来有任何的遗言。不会完全没有吧，可能写在墙上，可能写在任何地方。人到了这种时候不留下一只言片语，我这是第一，我不知道。第二，你假如你是个作家，你要写这样一个作品，你想象中国的 就该把你们作家窝在里头，那肯定他能留下一部小说。我那敢想，那家伙 作家谁知道啊，到时候他到了那个时候，人不知道是讲什么的。但是我想讲不出这样的话， 笑着走的 啊！我准备去睡觉，有一个遗言是这样写的。 嗯， 放心，我们只是准备去睡觉。他这里边哈，有的是制度上的差别，他可能有的是真的是民族宗教信仰上的差别。他们就是好像是走进另外一个 life， 可是有多少中国矿工说是准备他们在爆炸的时候是走进另外一个 life？ 我觉得很难想象，而且我自己都很难想象这种事情。我想 你知道，就说句不好听的哈，这边能说不能说呀。我接触的采访不少矿难的这个记者在现场都跟我讲啊，当然不是全部啊，而且呢咱们不知道人家家里失去了亲人，矿工家属是多么悲伤，这个东西得承认。但是就这个记者亲眼所见，有的家庭家人呢脸上是麻木的，就你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样，想的就赶快给钱，赶快一人二十万，领导一来，记者一来，镜头一来，哇，哭天喊地，一走就说，我们就想着，那有个跟记者讲实话嘛，说我们家这个八口人呢，这么老婆孩子一大堆呢，对吧？那在农村根本没有办法谋生，他才到这儿来挖煤。当然说知道不知道会出事，当然知道了，上个月都死人了，我们两口子还聊过呢。那就是拿二十万我们就走人了， 别说这是家属了，我甚至想象就是在下面受难的，就是遇难的这个矿工啊，他可能临终写的，要是他能给他老婆写个字啊，他可能都会想多要点赔款。 哎，这是 给我要回来。 哎， 我这个人家欠我们的。 还有你知道，就是说就不知道 我平安的离去，我准备睡觉，能讲出这样的话吗？我觉得不会。 对， 他等于是带着气走的 啊，咱们都是。 当然可能，但我们也没去过。 对，你知道，还有的他们跟我讲啊，就可能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在以前吧，是吧？这矿上啊，有的这个女人呢、啊，她对于这个矿难啊，她司空见惯，死人她也司空见惯。 就像这个渔民的家里的， 不是为什么、你没听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她几个老公都是矿工，这个女的不走的，你知道吗？她就在矿上生活。这个老公死了，她还嫁一个矿工，死一个她就能拿好多钱，然后她的生活都建立在矿上，所以实际上这个女人可能已经嫁了几个老公都是矿工了。 还有更绝的情况是没有家属，我有山西有个朋友跟我说，这是公开报道的，前几年有一金矿，这金矿呢国家发现了，但是它又不值得开采，结果就被私人拿去开采了。开采了以后，他就钱比较多啊，就招来这种外地的来的人呐、就后来出事了，死了，死了以后他就把这些人给埋了，这个事情就没的。那么我说奇怪了，那好端端的，比方说几十个男人没了，会有家属找来？没人找来，没这回事，因为他们是出去，他在哪里做什么的，全都没材料的。当初说明的就钱多，其他东西都是没的。这个事情后来揭露出来，后来在报纸上就揭露出来。那就是等于是没家属，他遗言留给谁啊？没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实我觉得咱们接着咱们刚才的话题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可能他最后走到了，中国人就讲说走到绝路嘛，其实这个对美国人来说是到去另外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当中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差别，不是说制度上什么样的差别。那你比如说像两边的矿工，他最后美国的矿工留下这样的一个含笑而死，中国的矿工可能就不能够那样子。我觉得 这也不能把美国矿工想的好像跟神父似的含笑而死， 但是最起码从他的遗愿上，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为了安慰家人而写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美国矿工的真心话。 他面对死亡，可能他有信仰， 就是宗教。宗教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那天有个作家在美国生活过，跟我讲一个事儿，说美国好多法律不是有这个判例吗，就是历史上的案例，但我没考证过，就当个段子听吧。说也是美国矿难，八个人，就是很多年前啊，历史上给窝在里边，也是有空气，一时死不了，而且还有通讯工具跟上面联系，但是没有食物了，熬了好多天，怎么办呢？要不就饿死。最后大家决定，我们吃一个人，就抓阄啊。但是呢，他问过矿上， 听说过， 说问过领导，领导说呢，你们自己决定。于是最后抓阄就吃了一个人，结果后来活着的那七个人救上来，全给判了绞刑。就法官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